20年以后，克劳斯·施莱辛格寄给我几份秘密报告，他在那个使用高可这个名称的官方机构过滤了所有涉及到他的国家机关勤奋搜集的东西，这些密探报告都是有关我们的几次密谋会面的，当然指的是70年代中期了，但是里面可以读到的只是谁和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书店前面碰面，谁吻了谁，或者是谁送了礼品，比如几只用彩色纸包装的瓶子，这些人坐谁的特拉比去了哪里，所有这些被监视的人在什么时间消失在哪一栋房子里，那房子的街名、门牌号码，什么时候在6个多小时的目标监视之后，所有的人离开了这栋被称作目标的房子，走向不同的方向。西边的几个人去出境站，有几个人大声地笑着，显然是喝了很多酒，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没有窃听器，在我们这伙人中间也没有密探，没有一句话是关于我们阅读练习的，也没有提到押韵诗和不押韵诗的炸药，多么令人失望啊！也没有暗示在喝咖啡、吃蛋糕的时候起破坏作用的闲聊，因此也就无法了解西边的几个人对不久前在选帝后大街的一家电影院里放映的故事片《大白鲨》引起的轰动，我们这些人说了些什么。当时正在雅典对军人政务委员会的几名上校军官进行审判，对此发表的评语也是无人听见。我熟悉当地的情况，向朋友们报告了围绕布洛克多夫核电站的战役。警方第一次，同时也是很成功的使用了在美国经过考验的化学棒，为的是紧接着使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把数万名示威的平民驱赶到维尔斯特沼泽区平坦的农田上去。这时候东边的当局则错过了对西方警察执行任务的效率进行了解的机会。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题材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联袂演播。 或许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过一句关于布洛克多夫的事情，有可能是我们为了照顾我们那些被隔离在墙那边的同行，不愿意伤害他们对西边的相当完好的概念，所以没有对他们讲使用化学棒的事，以及令人沮丧地描述那些打人的甚至把妇女儿童打倒在地的警察吗？我更愿意认为博尔人或者是布赫或者我强调的客观地提到了布洛克多夫投入使用的喷雾器里充填的这种很难发音的气体，叫什么叫氯乙酰苯，反正是很难发音啊。 并且联系到那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就已经使用过的名叫白十字毒气的气体。萨拉或者是史德里希、史莱辛格或者是莱纳吉尔什听了之后也赞同这种观点。人民警察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装备，但是一旦拥有更多的外汇，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变，因为西边创造的东西原则上对东边也可能是值得去追求的。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毫无用处的推测，在史莱辛格的国家机关文件里一点也找不到，在那里找不到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但是每一件记录在案的事情，如注明时间、交代地点、简洁的描述当事人，都是事实，有一定的分量，说的是实情。我可以从史莱辛格的礼物，那是一件复印件，从那件礼物当中看出，这些东柏林的每次被一直监视到房门口的拜访当中，有一次陪同我的是一位女士，她高挑的个子，金黄色的卷发。边境检查站又补充了一些内容，说她出生在波罗的海的小岛喜登斯，随身呢带着织毛衣的家世。但是一直到那个时候，在文学圈子里还没有人认识他。乌特就是这样进入了档案，从此以后他就是事实，任何梦都不会把他从我这里带走，因为从此我不必再从这儿到那儿的瞎摸乱找了。当时无论在哪儿，家里总是不太和睦，更确切地说，我在他的避风港里把比目鱼一张一张地写在石头一样的皮上，只要我们聚在一起，我就继续给朋友们朗读，不管是关于素内恩菲鱼的哥特式的描写，还是一种巴洛克式的比喻，关于邪恶时代的负担。但是舍德里希、博尔恩、萨拉、莱纳吉尔什或者我在经常变换的地点真的读到了些什么，并没有记录在史莱辛格的档案里，也就是说并不是真实的，既没有受到国家机关的宠幸，也没有得到高克当局的恩惠，充其量可以推测一下。当乌特成为事实的时候，我读完了未完待续的童话另外的真实。舍德里希当时已经或者在下一年里才给我们朗读了他的塔尔霍维尔的开头部分，讲的是那个永生不死的密探的故事。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 连袂演播。 1977年，演播刘杰。 这产生了一些后果，怎么没有后果呢？恐怖为自己创造了反恐怖，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至今我一直不明白，两只装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是如何进入那栋非常安全的大楼的。据说巴德和拉斯珀在斯塔姆海姆就是用这两支枪自杀的。古德隆恩斯林又怎样用一根扩音器的电线上吊自缢的呢？这是产生了一些后果，怎么没有后果呢？大约在前一年，歌手沃尔夫·比尔曼被取消了国籍，他从此失去了这个有着铜墙铁壁的工农国家。当他开始在西边的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也失去了共鸣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他在弗里德瑙区的尼德大街时的情景。在国家批准的巡回演出期间，他首先坐在我们家的餐桌旁边，风趣地谈论自己，谈论真正的共产主义，再谈论自己。然后在我的工作室里，在少数观众的面前，乌特几个孩子和他们的朋友用吉他排练了他将在科隆获得恩准的盛大演出时的节目，就像我们翌日在电视里看到演出的实况转播那样。他对一切都进行了练习，每一声反对执政党独断专行的吼声，每一声由全民所有的间谍机关诱使发出的嘲讽的笑声，每一声对那个遭到背叛的，而且是遭到领导同志背叛的共产主义发出的抽泣，每一个节奏强烈的和弦和每一个产生疼痛的嘶哑的叫喊，直到口干舌燥，嗓子沙哑，甚至对那个一时冲动的许诺的全文，每一次睫毛的动作，每一个小丑的神态和痛苦的表情，要我说吧，都是经过了几个月几年的练习，都是在严格禁止在他的巢穴之外面对常设代表处登台演出的禁令，是他沉默期间练习的。他为这次重要的登台演出练熟了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因为所有在科隆震撼了大量听众和观众的东西，已经在前一天在少数观众面前获得了成功。他拥有如此之多的排练熟悉的意图，如此恰当地考虑到他们的用途，他的勇气就是这样在考验之后上了舞台。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他刚被取消国籍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希望这种勇气将在西边经受考验，这样一种勇气也会产生后果，但是并没有产生多少。后来过了很久，当那堵墙倒了的时候，他感到受到了伤害，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前不久，他被授予了国家奖。在比尔曼被取消国籍之后，我们最后一次在城市的东部见了面，在库纳特的养了许多只猫的房子里，我们先是互相朗读作品，就像是背熟了似的， 然后又陆续来了一些人，他们公开抗议，反对取消比尔曼的国籍。现在试着考虑他们的抗议产生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被迫提出申请离开他们的国家。库纳特一家带着他们的那些猫离去，萨拉吉尔什和约翰·舍德里希则带着他们的孩子、书籍和家具用品一起离去。这也产生了后果，怎么会没有后果呢？后来尼克拉斯·博尔恩不幸去世，离开了我们大家。再后来过了很久，我们的友谊也分崩离析，统一的损失啊。然而我们的那些朗读过一遍又一遍的手稿进入了市场，那条比目鱼也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了。对了，1977年的年底，查理·卓别林去世，他摇摇晃晃地朝地平线走去，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走了，没有找到接班人。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78年，演播流沙。当然，阁下，我早就应该来，早就应该倾诉我的烦恼。然而，我一直坚信，那两个孩子情况会渐渐好转的。我丈夫和我都准确无误地感到，他们什么也不缺。我们对他们俩都是呵护备至。自从我们按照我公公的愿望住进了他的别墅，看上去他们似乎也感到很幸福，或者至少是很满意。这是一栋宽敞的房子，很大的花园，古老的树木。虽然我们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您也知道，阁下，离市中心并不算远。他们经常有同学来访，在花园里搞庆祝活动，总是特别轻松快乐，甚至就连我的公公。我们这两个孩子爱得不得了的老爷爷也很喜欢这种气氛活跃的活动。现在他们俩突然一下子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是马丁先开始的，但是莫妮卡认为必须超过他哥哥。我儿子突然剃成了光头，只在额头上剩下了一缕头发。女儿把她漂亮的金发一部分染成了紫丁香色，一部分染成了亮绿色。这些或许也可以视而不见，我们也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当他们俩穿上了那些可怕的破衣烂衫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到非常震惊。我比我丈夫更受刺激。我儿子马丁在此之前在穿着方面更喜欢摆绅士派头，现在突然穿上了满是窟窿的牛仔裤，系着一根生锈的链条，据说还应该配上一件黑色的牛仔夹克，用一条奇形怪状的挂锁箍在胸前。我的女儿莫妮卡穿着一件刮掉了皮的皮制服和一双系带的长筒靴。除此种种之外，从两个人的房间传出的音乐完全可以称为是具有攻击性的噪音。他们刚从学校回来，轰隆的音乐就开始了，一点也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老爷爷。自从退休以来，我们的老爷爷总是喜欢安静，我们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是啊，阁下，这种音乐真是折磨耳朵的东西，性手枪乐队，他们似乎很精通这些。肯定如此，我们什么都试过了，好说好劝，严厉训斥， 我丈夫甚至威胁说要停发零用钱。我丈夫平时总是很宽容的，可毫无用处。孩子们总是经常外出，混在坏人的圈子里。他们的同学全是出生在规矩人家的，当然也不再来了。真是地狱呀！他们现在带回家来的是这种类型的人，朋克。在任何地方，人们面对他们都不会感到安全。他们蹲在地毯上，在吸烟室里，他们甚至懒洋洋地靠在皮椅子上，再加上这种臭大粪式的语言。就是这样，阁下，永远都是这种没有未来的废话。直到有一天，我该怎么说呢？我们的老爷爷突然神经失常，而且就是在一夜之间。我丈夫和我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因为我的公公。您认识他，我的公公，这位举止高雅、保养良好的先生是保守秘密的化身。他具有老派绅士的魅力，谈吐总是风趣幽默，但又从不伤害他人。自从脱离所有的银行业务以来，他的生活中只有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几乎从不离开他的那几间房间，只是偶尔才坐到花园的平台上，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他完全彻底地把那个职位很高的财务专家抛在了脑后。您是知道的，阁下，他曾经是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之一，他从来没有谈过自己和他多年从事的工作，绝对保守秘密，穿着黑色条纹的西装。我在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曾经问过他在那些可怕的战争年代的职业工作，他以轻松的口吻回答说，这是银行秘密。这就是他的风格，就连自己也在银行做事的我的丈夫埃尔文也对他的童年时期住过的地方知之甚少，对他父亲的职业升迁知道的就更少了。我已经说过了，阁下，我的公公突然在一夜之间变得换了一个人似的。请您想象一下，他在吃早饭的时候穿着这种可怕的行头，让我们十分意外，不对，是深感震惊。他把自己漂亮的在如此高龄仍然浓密的花白头发剃得只剩下像山一样立着的中间一条，并且把这撮可怜的剩余头发染成了湖红色。他穿了一件显然是偷偷的用黑白两色的零布头拼凑在一起的长外套，配上他过去曾经在参加董事会时穿过的那条旧的施特雷泽曼裤，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囚犯。所有的东西，一条条的布料，甚至裤子的开裆，都是用别针别在一起的。他还把那两个特大号的别针穿在了耳垂上，请您别问我他是怎么穿的。他还通过什么方法弄到了一副手铐，只要出门总带在身边。但是当然，阁下，谁也不可能阻止他，他总是经常外出，不仅仅是在拉特区这里使自己成为人们的笑柄，而且也在市中心，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甚至就在国王大街上。这样他很快就把一群这种朋克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和这些人一起把这一块地方一直到上面的格雷斯海姆搞得不安全起来。不，阁下，即使我丈夫埃尔文已经责备过他，可是我公公却还是说， 阿布斯先生现在外出，阿布斯先生必须接管波西米亚联合银行和维也纳信贷银行，除此之外，阿布斯先生必须马上将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一些有名的商号变成亚利安人的财产。有人曾经请求阿布斯先生，就像是在门德尔松银行时那样，秘密地采取行动。阿布斯先生因为保守秘密而著称，他希望不再有人向他求援。 这些话还有其他更多的话我们都不得不听，一天又一天。阁下，是您说的，我们的老爷爷完完全全把自己同他从前的上司视为同一个人，他自称同此人显然不仅仅是在战后重建时期，而且是在战争年代最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的，就是同当时曾经荣幸的在重大财政问题上为总理提供咨询的荷尔曼·约瑟夫·阿布斯。不管是有关令人难堪的涉及染料工业利益联盟的赔偿问题，还是有关以色列的进一步要求，他总是认为自己必须充当阿登纳先生的谈判代表。他说，阿布斯先生驳回了所有要求，阿布斯先生将负责保障我们一直享有信誉。他一离开别墅，那些可怕的朋克就冲着他大喊，阿布斯老爹。他微笑着向我们保证，哦，没有任何理由担心，阿布斯先生只是去出差。两个孩子呢？您不会相信的，阁下，他们在一夜之间完全变好了。我们的老爷爷让他们也感到了非常震惊。女儿莫妮卡把她的那件皮制服和那双难看的系带的长筒靴塞进垃圾桶。她现在正在准备中学毕业考试。我的儿子马丁重新发现了他的丝绸领带。我从我的丈夫埃尔文那里听说，马丁想去伦敦上大学。实际上，如果抛开悲剧性的后果不计，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位老先生，使他重新使他的孙子孙女儿恢复了理智。当然，阁下，我知道，做出这个使人感到很困难的决定，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共同商讨了几个小时，寻找了一个办法。是的，他目前在格拉芬贝格，是您说的，这个机构享有很好的声誉。我们定期去看他，当然，孩子们也去。我们的老爷爷什么都不缺，可惜的是，他仍然一直自称是阿布斯先生。但是他和其他被护理的人交往得相当愉快，这是一位护理员告诉我们的。据说我们的老爷爷最近同一个很合适的冒充了阿登纳先生的人交了朋友，人们允许他们俩一起高高兴兴地玩滚球游戏。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79年，演播黑丹。 别再没完没了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最难忘的爱情，当然是你了，我的实在令人心烦的克劳斯·史特凡。我对于你，好了，别再刨根问底了。假如你指的是爱情，就是像心颤、手心出汗、说话结结巴巴、差一点就胡言乱语的事情。是的。有一次曾经有过火花，那还是在我13岁的时候。你会感到惊奇的， 当时我爱上了一个真正的驾驶热气球的人，爱得要死要活。准确地说，是爱上了一个驾驶热气球的人的儿子。更准确一点，是爱上了一个驾驶热气球的人的大儿子。因为当年有两个男人带着全家乘坐一个热气球从图恩林逃到了弗兰克地区。那是什么时候？12年前，9月中旬。说什么呢？不是游览观光，你什么都不懂，或者根本不想搞懂。他们是偷越边界，胆大包天地从铁丝网、地雷区、自动射击装置、死亡地带的上空飞过，直接来到我们这一边。你也许还记得，我是从弗兰肯地区的一个小镇奈拉来的，离当时还是在另一个德国的珀斯奈克不到50公里。那两个家庭就是从那里逃来的。我已经说过，是乘坐一个热气球，而且是自制的。奈拉因此出了名，上了所有的报纸，甚至还上了电视，因为这些乘坐热气球的人，虽然不是直接到了我们家的门口，但是也就降落在镇外树林旁边的一片草地上，4个成年人，4个孩子。弗兰克是其中的一个，刚满15岁。我爱上的就是他，而且立刻就爱上了。当时我们许多孩子站在封锁线外面，看着这两家人为了拍电视再次爬进吊篮，按照需要不停地招手。只有我的弗兰克没有招手，没有任何表情，他感到很难堪，对这种闹哄哄的场面厌烦极了。哼，全是新闻媒体在炒作。他想从吊篮里面出来，但是却不允许这么做。我立刻就坠入了情网。我想去他那里，或者从他这里离开。准确地说，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一切都是逐步逐步的发展。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一时冲动的成分。但是和弗兰克当时真是一见钟情，我当然和他说过话，也就是说，他刚一从吊篮里面出来，我马上就过去跟他聊了起来。他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相当拘谨，真是很可爱。我缠着他问来问去，什么都想知道。就是这个故事的全过程。这两个家庭曾经试过一次，但是因为当时雾大，热气球变湿了，在那边离边界不远的地方掉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很幸运，没有在那边被抓起来。弗兰克接着告诉我，这两个家庭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又一米一米地采购防雨布料。在当时的民主德国全国各地，这肯定是很不容易的。夜里，两家的女人和男人用两台缝纫机一块布一块布地拼出了这个新的热气球。因此，在成功地逃过来之后，辛格公司立即表示愿意送给他们两台崭新的电动缝纫机。因为人们猜测他们使用的是两台老式的辛格脚踏缝纫机，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东边的产品，甚至也是电动的。这样也就没有赠送这些高级礼品。当然，因为缺少广告效应，对没有的东西也就什么都没有。不管怎样，当我们偷偷地在热气球降落的那片树林旁边的草地约会的时候，弗兰克把这一切都慢慢地讲给我听了。其实他很腼腆，和西边的小伙子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亲过嘴？ 开始的时候没有，但是后来当然了。这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和我父亲的麻烦，因为他认为驾驶热气球的两对父母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危险。这话也并不是完全不对。我当然不愿意这么看，我对我父亲说，而且说的也没错。您是嫉妒，因为这两个男人敢于冒险去做的事情，恰恰是您胆小怕事，绝对不敢去做的。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最心爱的克劳斯·史特凡也扮演成吃醋的家伙，要对我进行责备，甚至可能再次和我一刀两断。仅仅是因为我在许多年前……那好吧，我说的是谎话，全是我瞎编出来的。我13岁的时候还太害羞，不可能主动去跟那个小伙子聊。我只是看呢，看呢，即使后来我在大街上见到了他，也只是看看而已。他在离我们家很近的奈拉中学上学，就在阿尔滨克利威尔大街，从那里到他们乘热气球降落的那片树林旁边的草地也不远。后来我们搬了家，去了埃尔朗根，我父亲开始在西门子公司产品广告部工作。但是 Frank 不仅仅是有一点爱上了他，而且是狂热的真心实意的爱上了他，不管这合不合你的意，尽管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一点事儿，我仍然一直喜欢他，即使弗兰克对此一无所知。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